家家。大狼不懂过家家，小猫大白兔跟他一起玩，说：大狼大狼，吃点心吧。那点心啊，是泥片片和石蛋蛋。大狼回到家，对妈妈说：小猫和大白兔骗我，说泥片片和石蛋蛋是点心，叫我吃。妈妈说：大狼呀，那不是骗你，那是做游戏，叫过家家。大狼去找松鼠和刺猬玩，松鼠给大狼一条花手帕，说：大狼，这是你的被子，睡觉吧。刺猬指着一个树桩说：大狼，睡觉吧，这是你的床。大狼刚要生气，就想起妈妈的话了。哦，这是过家家，做游戏。大狼就躺在树桩上，盖上花手帕，闭上眼，说：我睡着了。呼呼，大狼假装打呼噜，却扑的一声笑了起来。大狼会过家家了。